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人人都是创建平安的主体，人人都是享受平安的对象。广大政协委员要胸怀国之大者，发挥特长优势，扎实开展调研，深度协商议政，为平安中国建设建真言、聚共识、添助力。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邹佳怡、陈宝生、袁曙红、钱小谦为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任命邹佳怡为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增补潘立刚为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不再担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袁曙红为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陈宝生、钱小谦为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接受陈放同志辞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闭幕会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金以林应邀做了题为《辛亥革命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历史意义》学习讲座。 总台央广记者柴华报道。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近期关于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财税支持政策的方案将公开发布，其中包括完善财政投入和生态补偿机制，支持综合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等五个方面17项具体政策措施。财政部副部长许宏才表示，近年来财政部通过出台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修复奖励政策，加大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等措施，加快推动长江经济带绿色高质量发展。 2018至2020年，中央财政安排长江经济带沿江省市各项转移支付达9.6万亿元，年均增长11.8%，占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总额的40.8%。2021年，截至目前已经安排了3.2万亿，充分体现了对长江经济带的支持。 国务院督察组近日深入各地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进行调查，了解乡村医疗最后一公里的有关情况，督促相关政策落实到位。请听报道。 在山西省太原市清徐县，督察组发现部分乡镇卫生院张贴着全科门诊标识，但并无全科医生坐诊，挂号窗口无法挂全科门诊号的现象。督察组了解到，当地审批部门告知医生要注册全科医学专业执业范围，需所在医院具备全科诊疗科目，而医院申请增设全科诊疗科目的前提条件是要有执业的全科医生。如此循环矛盾，导致清徐县各乡镇卫生院医生遭遇全科医学专业执业范围注册难、无法执业的问题。山西省太原市清徐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工作人员： 这个全科医学应该是在咱们卫生院，它是必设的科，诊疗科室。现在就说了，全清徐县的乡镇卫生院都没有这个诊疗科目，一直就是它卫生局的医疗的问题。这个 山西省太原市清徐县卫生健康和体育局相关负责人： 那个行政大厅吧，他是从那个非专业部门筹过来，不熟悉这个情况，主要是政府当天没有给人家成立这个全科证实，有这个诊疗科目就应该给人家注册进去。 根据医师执业注册管理办法和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全科医生执业注册与医疗机构增设全科诊疗科目不存在矛盾，可同时申请。督察组现场进行政策指导，督促两部门尽快解决全科医生执业难问题。乡村医生是我国医疗卫生服务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督察中也发现，部分地区在保障乡村医生收入待遇、工作条件、职业环境发展空间等方面仍存在薄弱环节。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新庄集乡白墩村乡村医生 想留住这个年轻人才，你说吸引他们到这边来上班，待遇一提高，有些大学刚毕业他都愿意过。 国务院大督察将及时收集整理基层反映的情况和提出的意见建议，转有关部门进一步完善政策和工作机制，不断提高农村居民基本医疗服务保障获得感。 教育督导问责办法昨天起正式施行，这是新中国历史上首次出台的教育督导问责文件。 问责及时拿出实招硬招，推进教育督导改革。总台央广记者车丽报道。 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教育部教育督导局局长田祖英介绍，今年教育部将双减，也就是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课外培训负担，和五项管理，也就是手机、睡眠、读物、作业、体制管理，作为督导一号工程，将此纳入责任督学日常督导，组织国家督学开展交叉检查，并建立重点事项半月通报制度。 五至七月，各地共组织责任督学27.5万人次，到24.8万所学校开展督导，基本实现了全覆盖。对该落实、能落实而不落实的，将直接曝光并启动问责程序。 培训机构违规如何被问责？田祖英回应，违反有关教育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在招生入学、人才培养等工作中存在办学行为不规范或者出现严重违规的，存在超标超前培训、虚假宣传、超期收费等违规行为，侵害师生合法权益等行为，都属于问责范畴。 各类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含民办学校和教育培训机构）如依据法律规定应予行政处罚的，由各级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提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视违法情形依法给予警告，退还所收费用后没收违法所得，罚款，责令停止招生，撤销办学资格及吊销办学许可证。 第八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遗物装殓仪式昨天上午在韩国仁川市举行，今天上午中韩双方将在韩国仁川国际机场共同举行烈士遗骸交接仪式。请听报道。 昨天上午，第八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遗物装殓仪式在设于韩国仁川某部队的一处室内场所进行。记者李大杰从现场了解到，这一次韩方将向中方移交109位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以及1226件遗物。 此次移交的志愿军烈士遗骸遗物发掘自2019年至2020年。此前呢，已经有716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返回祖国。 这次接烈士遗骸遗物回国的专机是我国的军用大型运输机运20。从2015年开始，空军航空兵某师已经连续7年执行该项任务。空军航空兵某团副团长徐延军： 我们进行了反复的准备和推演，确保志愿军烈士安全的平稳回到家。 东京残奥会昨天结束第八个比赛日的争夺，中国选手在田径、射箭、游泳等项目上表现出色，收获6金5银4铜。目前中国残奥代表团总共已经收获68金43银36铜，奖牌总数达到147枚，稳居金牌榜、奖牌榜双榜第一。总台央广记者孙鲁进报道。 在女子100米 T36级决赛中，中国选手史逸婷以13秒61的成绩夺金，并打破由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成功包揽东京残奥会田径 T36级的100米和200米两项金牌。中国选手朱德宁和钟黄浩包揽男子跳远 T38级金银牌。在女子轮椅篮球1/4决赛的较量中，中国队47比33战胜了英国队，历史性的闯入残奥会四强。中国女子轮椅篮球队教练陈琦表示，成绩是队员们的信念、梦想和刻苦付出换来的。 我们体现在手上面，从这个水泡到血泡到老茧，大家都特别刻苦。 在射箭项目女子复合弓 W1 级个人赛中，陈敏仪以142比131的绝对优势战胜捷克选手，获得冠军，并打破残奥会纪录。残奥会游泳项目赛场上，男子50米自由泳 S5 级别决赛中，中国三位选手郑涛、王李超和袁伟毅包揽了金银铜牌。坐式排球小组赛，中国队以3比0完胜卢旺达队，取得3连胜。中国女子坐式排球队教练徐慧敏表示， 我们在赛前对我队员的要求也是要全力以赴，同样这也是对对手的一个尊重。 截至目前，中国残奥代表团历届夏季残奥会的金牌总数已达到502枚。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8月31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9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3例，均为境外输入。截至8月31号24点，现有确诊病例1022例。截至8月31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6,758,900剂次。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试点方案印发，首批试点将在5个城市进行，加强对医疗服务价格宏观管理，在总量范围内突出重点，有升有降，尊重医院和医生的专业性意见建议，更好体现技术劳务价值。 商务部与香港特区政府签署关于推进境外经贸合作区高质量发展合作备忘录，双方将在内地与香港经贸合作委员会机制下，利用内地与香港各自优势，推动两地企业与境外经贸合作区东道国深度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第三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沧州中小企业合作论坛昨天开幕，来自中东欧16个国家的700余位嘉宾和代表线上参会，16个重点合作项目进行了集中签约。 公安部交管局表示，北京等28个城市272万人昨天通过全国统一的交管12123 APP 领取电子驾驶证。 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经公安部、河南省监委与有关国家执法机关密切合作，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周孟波在境外落网，并被遣返回中国。周孟波是中国铁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涉嫌受贿罪，于2019年5月外逃。周孟波作为国企领导人员，涉嫌职务犯罪并外逃，影响极其恶劣。 本台消息，阿富汗塔利班方面当地时间9月1号表示，关于组建阿富汗未来政权的谈判几乎已经完成，他们将很快宣布新政府。据介绍，阿富汗塔利班最高领导人海巴图拉·阿洪扎达将同时作为阿富汗政权领导人和塔利班领导人。塔利班为阿富汗境内各省区任命了行政官员，包括省长、区长和警察局长等职位，这些官员已开始工作。此外，目前塔利班仍在讨论未来政权名称、国旗和国歌等信息。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日增加527,942例，达到2,1758,871例，死亡病例增加7,308例，达到451,7240例。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5点21分，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937,013例，死亡64,1882例。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205,014例，新增死亡病例2204例。 最新数据显示，变异新冠病毒德尔塔毒株持续蔓延，继续影响就业市场复苏。八月，美国私营部门就业人数环比增加37.4万，远低于市场普遍预期的60万。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魏东、孙稳、郭鹏，主播方亮、文琪。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